能少一点，痛就会轻一点，心碎和眼泪交错重叠，气氛越来越明显，泪模糊了双眼，难道一切再也回不到从前，飘渺的誓言都在变，快乐就算被搁浅，哪怕我的爱永远追不上永远，不想结束，不管多苦也义无反顾，你的残酷，你的顽固，交织着美丽的痛苦，不想结束，只想贪图爱情的顽固，我的痛想结束。